甲州葡萄。大家好，我是会长。在 Regga 的足球节目呢就很少听到我讲嘢嘅。咁但係其实我细个嗰阵时呢我鍾意追足球嘅。我讲返就差唔多係格老夫啊毕根巴华嗰个年代嗰阵时世界杯我年年我都追嘅。咁啊到今年呢有咩諗起呢，日本队喺咪度㗎，喺度啊，咁日本最出名啊甲州葡萄。咁留意啦，共聚会我哋7月会有一集係讲甲州嘅。咁啊大家记得收听啦。Regga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拜拜。 电影侠 Ryan 小兵投行电影院， 好啦，欢迎大家嚟到第三次行电影院。又系即系都要倾倾啦。其实上两个星期原本想倾咧，但系冇倾到啲事件啊。咁啊呢一个谷阿莫咧，就大家都知啦。所以个网络红人啊 ,YouTuber, 咁就呢个将个电影重制咗之后呢，就用个简短嘅方式，用谷阿莫嘅方式呢去讲返套电影嘅内容㗎。咁啊但係呢套片呢就从头到尾都係用緊人哋嘅呢一啲嘅资料㗎。咁啊但係呢个先至係个问题。咁 ,anyway 啦，咁啊之前告嚟告去，咁佢自己宣称佢自己啊啲嘢唔係做啲咩特别用途啊，咁啊十分之一原则啊，啊咁啊但係总言之最终係被判咗呢个有罪㗎。 其实呢讲緊某程度上啦，即係你話用呢個電影公司嘅片段啦，即係如果你係呢個係作為一個叫做侵權者同一個媒體之間嘅一個分野嚟。咁點為之叫媒體呢？咁我一個解釋下，一般嚟講媒體其實你會同電影公司有接觸啦，咁亦都你用即係有關嘅片段嘅時候，你係為咗套片嘅某程度上嘅一啲嘅原因。咁其實無論你可能話我評論，我可能评论套片我是一个负面的评价，咁但其实唔紧要㗎，但係最重要的原则係你会入场睇一套戏嘛，亦都係你某程度上係鼓励緊观众去睇嘅时候都要入场睇㗎嘛。谷阿莫其实呢一类嘅例子呢，其实近年呢其实台湾或者中国大陆都有好多 YouTuber 啦用緊呢个模式。咁呢个模式其实点解啲观众会睇呢，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係、是、你睇完你听完嗰几分钟呢，你可以选择唔睇套片。咁呢一樣嘢呢對於發行公司嚟講呢其實非常之罩忌。如果個個聽完類似谷阿莫嘅幾分鐘而唔入場嘅話，請問佢哋嘅票房會去咗邊一度呢？ 係啦，咁其實就無啦啦製造咗啲嘢之後呢就變成呢啲 YouTuber 嘅廣告收入，或者呢啲線上嘅呢啲嘅廣告收入。咁其實你就算依家你會見到呢，就算谷阿莫以外啦，咁亦都有大量嘅一啲嘅內地嘅一啲嘅仿效者啦，咁甚至台灣本地嘅仿效者啦，亦都係用緊咁樣嘅方式繼續去講好多種類嘅電影。嗱，你話從某啲嘅角度上面，有啲嘅電影係從頭到尾你係冇在當地區發行，而亦都可能你啲片都揾唔到嘅，佢用咁嘅方式介紹俾你。對於啲觀眾嚟講，可能會覺得開心嘅，或者有啲人純粹我唔想要電影，但係我又想知道套電影嘅嘢，咁可能佢哋亦都開心嘅。咁但係你從根本上面嚟講，你係攞緊人哋嘅資源，又話人哋嘅呢一啲嘅智慧財產，跟住當作咗變咗你嘅私人嘅知名度啦，同埋私人嘅呢一個收益啦。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相當即係。是一个好严重的，你是一个贼的行为，其实你是偷近人家的东西，跟住你重新包一包装当作自己的东西推出街。 因为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媒体的运用，其实媒体运用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即、就是你会跟电公司有一定的接触，未必一个频繁接触，未必是一个你去跟他做一个宣传的关系，但是起码一件事就是电公司知道你用的时候是放一个叫做是整个业界一个媒体的用途，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似乎啦，即是现在其实 YouTuber, 其实几个 YouTuber 呢其实都很明显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应该是没有跟当地的电影发行呢有任何接触在这里。那所以为什么会告到上去呢？因为如果你说、哦、我跟电影发行有接触的时候呢，你会某程度上你已经摸到究竟發行公司嗰條底線喺邊一度，或者佢哋究竟係會覺得有邊啲嘢係會用唔到之如此類。因為其實聽起上嚟呢一類嘅節目呢可以好過癮嘅，亦 亦都唔係話台灣、大陸或者香或先有嘅，歐洲、美洲好多地方都有。咁點解？即係當你去到處理嘅時候，即係甚至乎有好多係做緊一啲 podcast 嘅節目嘅時候，係會用到有啲片段啦。咁但係你用嘅片段嘅時候咧，留意大部分做緊呢啲節目、做緊 podcast 嘅人咧，你會見到佢嘅人樣，或者見到佢嘅 logo 比例，或者佢嘅節目嘅比例係多過睇緊啲電影嘅片段。佢成套可能成個會做緊一個預告片嘅評述咧，佢會好清楚咁俾你聽，我係評述緊個預告片，一路播嘅時候你係見到個人喺度嘅。咁但係谷阿莫嗰啲絕對唔係呢一隻啦，就你只係咧成套成個幾分鐘嘅視頻入面咧，幾乎你只係見到電影嘅片段，佢成樣其他嘢唔出咧，呢一個係會令到好多嘅電影公司覺得非常之忌諱嘅地方。 系啦，咁同樣嘅事情咧，其實唔係單單發生喺電影界㗎。咁樣其實近排咧，亦都有多咗一啲台灣少啲，咁但係內地咧同埋國外咧，亦都興起咗一啲咧。其實呢一類型嘅產品咧，就係、是、幫你讀書。咩叫幫你讀書咧？咁其實就係個客其實從來都冇睇過本書啦。咁佢就有一個好簡單，但係佢唔係書評嘅方式，佢係將本書咧，佢讀完之後咧，有啲嗰啲咩精要啊，或者一啲刪減版啊、速簡啊，跟住就變咗啲有聲書嘅方式咧，或者係甚至一啲類似 PDF 咁嘅方式咧，就係、是、呢個網上面進行呢個發行。咁但係亦都從來就冇同呢一個發行本書嘅出版商咧去傾任何種類嘅問題。咁有啲人呢就宣稱啊，我係幫緊你本書做宣傳嘅啫，咁樣點點點，咁我同書評有咩分別？但係其實你係將可能人哋本書入面所有嘅內容，其實你都 cap 咗出嚟之後咧，跟住好簡短嘅方式講完。咁其實個 situation 係一樣嘅。咁隨住資訊越來越爆炸啦，亦即係越來越多唔同種類嘅電影啊、書啊或者嗰啲出嚟咧，呢一類型嘅產品咧，一定唔會只有谷阿莫一個咁樣發生嘅，未來都會持續咁樣發生。咁究竟要點樣去做翻個平衡或者處理咧？或者發行商會唔會諗到啲其他嘅橋咧？我諗呢一個就先至係大家比較關心嘅重點啦。如果唔係，就其實你又繼續發行啦，我又繼續做埋啲咁嘅嘢啦，跟住就繼續俾人捉啦。 其實要做呢啲嘢都唔係一啲唔見得光嘅嘢嚟啫，咁。其實只要攞到個平衡點，你唔會影響你嘅創作。公司你要明白一點就係片段你用起上嚟可能好過癮，咁但係用還用，你個主題乜嘢先？你個主題淨係播預告片幾分鐘唔使睇套片嘅，咁呢個地方我相信你去到一啲嘅版權持有人，佢哋都好難去接受咯。 係啦，咁咧講翻今個星期嘅電影啦。OK， 咁啊就是上個星期有堆嘅片上咗，咁首先第一套點都要講一講㗎啦，就係呢一個《渡海豪情》啊，《百尾千嬌》啊。咁其實呢拍出嚟之後呢，即係拍之前呢，其實2015年呢已經聞到個樓梯響㗎啦，話去拍㗎。咁而都聽下聽下都知道呢個 Steven Superbowl 啦，亦都唔會自己呢去做呢個執導。咁因為其實 Ocean 11啦、12啦、13啦，咁其實亦都係同一個導演。咁、那個主要嘅呢一個嘅點樣叫 Oceans 啦，咁其實就是 George Clooney 飾演的這個角色啦 ，Danny Ocean 啦，咁其實大家都好似已經唔係好記得咗咧。其實 Ocean's Eleven 咧都係一套重拍作品嚟嘅，舊嘅版本入邊係有呢、這、一個係有呢個瘦皮猴嘅，係啦。咁啊，即係呢個 Frank Sinatra 係啦。咁其實呢啲係一啲幾有趣嘅一個重拍嘅一個位置，亦都 show 到某啲嘅當時有啲高科技。當然啦，一套比一套咧，就其實個評分咧就爭啲嘅，因為去到 Ocean's Thirteen 咧，啲人都已經覺得開始咁傻咗啦，係啦，你攞部轉隧道機翻嚟去做呢一個賭場地震係啦，呢啲咁嘅位有啲超乎咗啲正常嗰啲想像嘅位啦，係啦，咁其實但係 Oceans 咧，咁其實三套咧都以賭場為主嘅，咁今次轉咗做女版之後咧，就揾翻嚟 Central Block 啦，咁跟住加幾隻白蘭芝啦，黑炮嘅阿妹啦，咁總之揾咗八個翻嚟，咁其實原本咧就其實 Anne Hathaway 啦，做返呢個女明星呢嗰啲咁嘅位置呢，咁大家可以見到比較舊版嘅 Hannah Hathaway 嘅樣啊，係啦，因為自從佢孤星淚之後呢，其實佢個樣就冇以前喺呢一個穿 Prada 啲惡魔嗰啲位置係咁呢一個咁放㗎啦。咁去到今集呢，其實又放返出嚟，咁都 OK 嘅。咁 但係今集如果你同 Ocean's Eleven 嘅成個系列嚟做比較啦 ，Ocean's Eight 咧嗰個特色咧就其實由於個主角比較少，因為其實得八個，咁其實仲有兩至仲有一至兩個咧，其實都有多多少少有啲打醬油嘅，即係其實包括咗一啲即係啲亞洲人嘅角色啦，亦都包括咗一啲即係。即係個黑人負責拆鑽石啦嗰啲咁嘅位置，其實呢啲位置呢反而唔係即係嗰幾個人唔係特別出呢、這個嘢都大家預咗嘅，因為始終你就算之前睇 Ocean's Eleven 比較出嘅嘢都係得個幾位嘅啫，你都好難想每個人都完全分配到同樣嘅或者足夠嘅氣氛啦。咁、但係你調轉呢一套入面呢就其實你第一樣嘢啦就將個感情線呢可以就唔似 Ocean's 嘅以往嘅系列呢就其實今次嘅感情線呢係 cut 得相當之少嘅。咁亦都係話俾你知啦唔單止方丈好小氣啊女人都好小氣㗎。咁女人好小氣呢就會做好多嘢下咁去做一啲好特別嘅嘢出嚟。咁同埋今集呢其實個主要個位置呢亦都變咗呢同埋從賭場啦就更加係似一個淨係偷呢個珠寶頸鏈嘅。咁亦都幫呢一個 Cartier 呢去做咗好多嘅廣告啊，即係話俾佢知佢條頸鏈有幾勁啊，幾勁啊，咁啊，幾靚啊，諸如此類。但今集就比以往嚟講咧，嗰啲高科技依然都有嘅，譬如話你點樣用個好似 Google 即係 Google Glasses 咁樣類型嘅嘢咧，就可以 scan 到成分嘢。咁即係依家啲 4K 啊、高清啊，原來 scan 呢啲嘢都係一個好簡單就原來可以完成嘅。嚇，下個星期我哋會講到可能遲呢個絕命酒店入邊咧都有機會都有出現到呢啲咁樣類型嘢。跟住同埋 3D printing 咧打印咧，原來都嘅技術都好成熟。當然啦，呢、這個亦都係目前嚟講咧，係未做到咁靚嘅。咁大家即係呢一個就千祈唔好以為電影入邊嗰啲嘢咧，就實際上嘅現實生活之中咧，就依家已經可以做到啲 3D 打印啦，可以連啲鑽石都壓到啊，睇到個樣子。都係需要多次嘅呢一個打磨咧，或者你先至可能做到呢一類型嘅嘢嘅。咁、但係套片由於佢冇感情線嘅關係啦，亦都好多朋友會遇到個問題就是，咁其實淨係從頭到尾就睇住一班女喺度暗暗沉沉、暗暗沉沉，跟住就不停嘅 plan 個計劃，咁會唔會好悶咧？咁其實亦都唔會嘅，因為其實個節奏咧相對嚟講亦都係屬於比較明快啦，咁同埋佢主體亦都 OK 清晰啦。即係你做一個 popcorn 嘅電影咧，你唔好用腦咧，啊唔好去斟嗰啲細節點解可以咁容易。譬如話你個即係個天眼可以咁容易搞掂啦，街上面又唔會有人見到啦，咁樣啲出場入場又可能完全唔使特別去做一啲處理。你唔爭呢啲啦，其實圖片咧即係做一個 popcorn 嘅電影，即係等於啲 fast fashion 一樣，其實係可以食得落口嘅。 圖片其實娛樂片嚟嘅，睇估就唔好博估啦。咁你話要做到好精密，當然係有啲困難啦。你珠寶會場原來有啲咁雞嘅保安，咁呢啲即係聽落去都覺得有啲荒謬啦。即係例如呢個磁石嘅呢個專利嚟到剝頸鏈，原來都可以有 A 貨 B 貨出嚟嘅時候，呢個技術都相當有趣啦。即係我只能夠咁樣講。呢、這個片呢一開頭嘅時候有一點幾有趣。即係點樣介紹 Sandra Bullock 呢個角色呢呢個咁啊個妹嚟㗎嘛。一去到就先去咗佢阿哥嘅呢個叫墳墓前面靈位前面。咁就係呢成套片究竟 George Clooney 係咪真係死咗呢其實冇交代過㗎。 咁同埋突然之間話佢阿哥死咗啦呢個都有啲幾有趣嘅位嚟㗎。咁同埋大家亦都明白啦。之前三套 Ocean Eleven 同 Thirteen 啦，今次就其實從 Ocean's Eight 開始，好明顯好似留咗兩個吉位咧 ，Ocean's Nine 咧同 Ocean's Ten 咧，唔知道會唔會有啊？咁亦都大家亦都估緊咧，會唔會有機會俾兩兄妹即係會合體啊？因為其實咧，即係用呢個假棺材去呃嘅呢一個嘅渠道咧，唔單止呢套戲用過 ，Terminator 係用過噶，個棺材入邊咧其實係擺咗落去，全部都係槍噶。 死侍二一开头都有 所以呢咁大家呢个就係预留咗啲吉位去做处理。咁当然啦今次唔係 Steven Superbowl 去做导演呢你都好明显变咗呢其实有一啲嘅位置嘅细节呢就冇以前去得咁细嘅。 其实成套片都好粗嘅即係你讲緊钻石呢家嘢原来咁容易打磨得到可以去到即係偷龙转凤呢样嘢真係听落去都觉得有啲匪夷所思啦原来 scan,咁、那個技術原來又要 又要有息路先收到啦。即係其實點解唔係有 Manbaby 喺度儲起佢就算呢？即係啲技術真係聽落去都覺得有少少荒謬嘅。即係你講個技術咁重要嘅時候，其實係咪冇諗過連 offline 都唔用得呢？呢啲我就覺得原來整幾盞燈，跟住你原來全屋嘅嘢係咁容易搵部電腦控制到嘅，都即係我諗真係呢個係仲以為係小米嘅智能家居嚟嘅添。 啊，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好正常啦，因為其實美國區都有發生咗大，即係之前都有發生咗啲亞馬遜嗰啲嘅 Echo 被 hack 咗之後咧，咁全屋企嘅電器都可以人用嘅。咁我覺得其實智能家居遲早都有呢個問題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咪反映咗其實啲人依家所有啲嘢都係雲端咧，包括啲手機嘅 apps 所有啲嘢都要雲端。你一係但唔係雲端去做輸送咧，其實就冇辦法 offline 去做呢個傳播啦。咁啊，同埋你一副眼鏡原來係啦，你可能如果要 offline嘅話，唔會係要外置一個 hard disk 咧，咁啊呢啲位就唔知嘅。咁anyway 做一個 popcorn 嘅電影咧，今次都算笑得出啦，咁冇乜感情線啦，咁同埋幾個女仔都 OK 嘅。咁今呢個呢個場嘅朋友依然都會約嘅。好啦，下一節翻嚟繼續看電影院。好啦，翻嚟最後一節嘅看電影院啦，咁咧。OK， 上個星期啦，我哋就講到咧，有啲片咧要講咧，跟住未講嘅，咁咧由於 Ryan 咧都呢個死心不息，佢覺得呢套片咧係一定要介紹俾廣大嘅聽眾，咁所以咧，我雖然我都唔知道我哋聽眾有幾廣大啊，咁但係都要介紹俾呢一個廣大嘅聽眾啦，咁樣所以咧，咁啊都會跟住落嘅時候就交俾 Ryan 嘅係啦，因為佢嗱我係中意睇溝片嘅，咁佢又唔係，佢專門中意睇啲。即系我不知如何形容嘅片啊，即系咪电影都成为一个考量嘅片咧、啊？即系譬如我以前嗰啲咩，即系嗰啲极斗嗰啲系列啦，咁样做一啲好奇怪嘅各式各样嘅系列啦，咁样即系喺我嘅眼中就应该系同呢个电影有一个实际上有啲嘅距离，只系佢唔小心摆咗落去电影院咁解嘅啫系啦。咁但系咧，佢会都有兴趣去踩埋佢，咁我觉得人生苦短系啦。以下介绍一套去使听众嘅人生 feel 到更加苦短嘅电影。 嗱，一套电影点为之一个电影咧？向来咧都有好多无限嘅定义啊，即系定义上吓死人嘅，即系头先所讲阿 Sam 讲嘅极斗系列啦。诶，依系福音电影嚟嘅，依家系 福音。OK， 继续 系啦，好多福音喺度嘅。好啦，咁今次呢套电影咧，真系都唔可以叫一个电影，我其实严格上嚟讲，只不过就系、因为医生。林坤培医生其实一个口腔整形嘅医生嚟嘅，咁一个香港好出名嘅即系口腔护理嘅医生嚟嘅，咁佢个职业咧，其实都香港行内咧都系医生数目系唔够40位嘅，咁啊专科啦、专业啦，咁跟住佢又有好多兴趣啦，又中意耍下太极啊、唱下歌啊，跟住做下慈善啦、啊。咁今次呢套叫《爱的触动》嘅物体啊，点解系物体唔系电影呢？一阵间会讲俾大家听噶。呢个片睇见张海报咧，已经好得人惊。三个人企喺度，林坤培医生就个造型好老土，好似80年代郑少秋嘅造型，配上车淑梅同埋蒋嘉莹，跟住咧就话喺呢个阿尔卑斯山咧揭开序幕。的确系真嘅，因为套片嘅开头的确喺阿尔卑斯山，就系咧，呢套东西咧，好随意嘅。入边咧虽然话有车淑梅同埋蒋嘉莹嘅演出，但系咧两位就话佢哋系唔知情之下咧系被拍咗落去嘅。其实咧讲紧佢哋出现嘅环节咧，就系、喺今年二月，唔知某一个林培坤医生做嘅一个叫做《爱的触动》嘅演唱会入边咧，就将嗰片段拍咗咧。咁啊放，咁啊摆咗去，再剪埋一啲自己嘅旅游生活片段啦，咁啊拼齐出嚟嘅。咁啊声称啊林培坤医生咧就系、做导演、编剧，做埋摄影，咁啊当然整演埋一份啦。呢位医生可能好有才华，可能耍太极好叻，唱歌我听佢啲歌声咧都唔错嘅，即系类似唱歌剧嘅款式。但系。可唔可以选择唔好做导演呢？你要拍纪录片唔紧要㗎，你搵啲导演帮你手，你搵啲例如张经纬啊、林子荣啊帮你手冇问题㗎。 可唔可以自己拍呢？成样嘢拍出嚟系似啲乜呢？呢套片好有特色嘅，拍亲演唱会嘅场面咧都系得一招嘅啫，就系镜头 zoom 近、zoom 远、向左、向右、右嚟、zoom 近、zoom 远、向左、向右。咁其实咧呢啲画面咧就似咧喺电器铺咧试紧部 DV 机攞嚟勾拍咧系一样嘅。 嗯 ，OK， 哦，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电影系一个好有趣嘅行业嘅。咁咧，因为有 screen 啦，咁其实你只要有 screen 有影院啦，咁理论上咧，咁你有钱可以买起个 screen， 咁你就可以全日得一条友或者吉祥咧，都可以继续搏嘅。咁啊， 嗰啲叫潮白开运王嘛。 咁嗱，依家嘅足球或者系咁先，咁足球啦、演唱会啦嗰啲都可以摆落去戏院播嘅。咁所以有啲人好 happy 嘅，摆啲自己嘅嘢上去播。咁即系都系一种趋势嚟嘅，会唔会系？ 摆还摆啊，你唔好公开售票啦。即系大家睇完咧个感觉咯，嗰七十几分钟咧，绝对有咧七百几分钟嘅感觉嚟嘅。即系拍起上嚟又～低清啦，雜音又一大堆啦，啲冇意義嘅畫面又大量供應啦，最臨尾結尾係睇見一個意大利人一幾個人走去耍太極，咁就完㗎啦。咁啊，唔係好知做緊乜嘢啦。 其實成套戲嘅觸動位或者嘅主題主線喺邊度呢？ 基本上呢係佢好觸動嘅，因為佢完全觸動到觀眾嘅容忍嘅下限。咁的確係非常之觸動嘅。因为系睇完系绝对有火滚嘅感觉喺度嘅，咁所以呢套片，如果各位电影系嘅学生咧，唔知点为之叫勾拍咧，系绝对可以咧同阿林培坤医生咧借翻嚟，俾少少钱做慈善咧嚟到去到观赏一下啦，应该系会感觉到惊为天人嘅效果噶。我都建议阿林医生，其实阿林医生医术唔错啦，亦都好有心做慈善，亦都好有才华。唔需要沦落到要走去自己攞埋个 cam 乱咁嚟啫。 OK， 好，咁咧又系一个个人兴趣，跟住凌虐观众嘅呢一个嘅物体。 咁啊，头先讲到电影盒，讲到有一少少我想补充嘅就系讲紧话啊，戏院播世界杯，我开咁俾大家听咧，呢两届都冇嘅个原因咧，其实戏院播世界杯唔系咁简单，第一就系电视啦，你首先要有呢个卫星嘅转播权啦，咁呢个成本好高。第二，你要戲院播世界杯咧，原來要向食環署申請牌照噶，咁批咗先至可以做啦，同埋又唔可以賣走啦。咁啊，以前試過播過一屆嘅，嗰時喺海運戲院播咧，300蚊一張飛。試問今時今日去到400蚊嘅時候，有邊個會走去入場睇？ 好。咁样在此我哋多谢乐视，好啦，好，咁啊调转啦，咁样剩翻我哋今节仲有半节嘅时间，咁样讲翻剩翻落嚟今个星期上映嘅一啲嘅电影啊，咁啊首先都要讲一讲呢一个 Bruce Willis 啦，又系同样一副样，个头发咧连眼眉都冇晒，我觉得佢甩毛都甩得几劲啊，即系之前就出咗眼眉嘅，依家啲眼眉唔知系白咗啦，定系睇唔到啦，总之睇唔到啦。咁啊个光头都光得好鬼彻底噶啦。咁啊 Bruce Willis 啦，咁啲虎胆追凶，大家一唔小心咧，仲以为系虎胆龙威嗰个系列噶，咁样即系 Die Hard 嘅系列嘅，唔系嘅。呢套唔系 Die Hard， 呢套佢系呢个医生。咁当然啦，咁呢套亦都系一个旧戏重拍嘅一个嘅作品嚟嘅。咁就系个医生啦，由于出去医病人啦，就系呢一个犯罪率远高于呢一个现实生活嘅 Chicago。唔知点解咧，就其实美国佬好中意煲呢啲地方。突然之间，你譬如话可能以前就煲底特律啦，咁依家就煲 Chicago 啦、Los Angeles 啦，总之反正犯罪率特别高啦。咁美国枪械呢一个不嬲亦都系个主题嚟嘅，就系好多人中意用好短嘅时间就可以买到支枪，咁越买就越方便嘅。总之你肯买咧，就一定卖俾你。咁同埋咧啲枪咧，佢喺电视上面咧可以做一啲嘅疯狂嘅大减价嘅嗰啲广告啦。咁其实每条有支枪咧，好似都系呢一个人类嘅呢个自由嚟嘅。咁跟住支枪咧就可以咁样乱咁揈咁样杀人嘅。咁所以套片入边咧， 亦都好有趣嘅位置，就其实一开始就见到呢啲嘅枪械，或者佢医好多枪伤嘅病人，咁我无啦医下医下咧，甚至一开波就系佢医唔到嘅差佬，但系结果反而救咗射死差佬嗰个嘅疑犯。你可以俾咗 feel 到，其实哦呢、這个医生都好乸公正啫，系啦，即系佢哋都唔会话佢因为佢疑犯，跟住就唔救佢，跟住就算啲差佬斗佢话，哎呀你点解会救呢一个杀死咗我个 partner 嘅呢一个，等佢医生嘅本分都要做呢样嘢。好啦，咁但係呢，当呢样嘢殺到自己埋身嘅时候又会点呢？咁、那个医生就无啦啦，由于出去做呢个医即係翻急诊室嘅关系啦，跟住屋企就俾人报窃啦，咁报窃完咗之后呢，咁样爆窃，跟住太太同埋个女呢就分别俾人枪击，咁太太就挂咗，咁啊女都呢个脑部中弹 ,ok, 咁跟住呢个医生呢就陷入咗啲道德嘅呢个危机啦，咁同埋就越来越呢、這、一个从呢个人呢就開始變咗呢個魔鬼啊，就開始變咗呢一個施刑者。咁其實如果呢個嘅系列呢拍一拍，如果大家去返呢一個 Marvels 呢或者 DC 嘅系列呢，就係變成一啲好似嘅 Punisher 嗰啲咁嘅類型嘅角色。但係呢今套又唔係喎。即係佢話俾你知呢個其實普通人呢原來呢開槍呢係唔知點開呢都可以整死自己嘅。 啊，其實呢套片呢都可以話係即係睇估唔好博估啦。即系枪好容易买，即系直头就系有啲，即系有啲即系性感嘅少女教你，啊乜嘢都唔使做噶，唱一个半日 concert 搞掂噶啦，屋企咧又可以咧 somewhere 咧就跟住射嚟射去啦，射到好大声都冇人理啦，即系呢嘢，然后跟住咧就买一啲咧即系好肉酸嗰啲咧灰灰地色嘅呢个角球粒嘅运动嗰啲衫咧，咁啊即系笠埋个头咧就可以杀人噶啦，即系成样嘢原来讲到咧。是非常之簡單嘅，做醫生嘅時候呢即係可以上下其手啦，即係日頭就救人，夜晚就殺人咁樣，即係完全係即係為自己工作量可以大幅度增加而設啦，當然亦都係。咁啊成套片咁啊一路都好似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係隔硬，其實某程度上你不如索性叫阿 Bruce Willis 唔好做醫生啦，即係佢唔做醫生，其實呢個背景佢做咩職業都冇關係嘅。去殺人咪算囉。 其實有分別嘅，咁因為始終你要一開波要報佢係個救死扶傷嘅醫生，咁佢覺得好多嘢唔公平，但係佢都要做好佢嘅職責。咁但係當某人程度嘅時候 touch 到佢個底線，跟住於是個佢覺得應該要企返出嚟，同埋佢內心嘅魔鬼喺度甦醒嘅時候，咁覺得呢啲人渣都應該殺死曬佢哋先啱嘅，係啦。呢、這個位嘅轉折其實今個版本呢是做得差的，因为你其实真的 feel 不到他究竟有几想救人，但是你就只是 feel 到他很想杀人。那那个位置就其实你少了那个医生他是落手之前的那个 struggle， 即其实他那个 struggle 位就是我 protect 不到家人或者那些，但是其实 Bruce Willis 的文戏是比以前进步了的了。Bruce Willis 以前那些文戏其实所有的动作明星有几个都是那个文戏都是佢係比史泰龍同埋比阿洛呢喺文戲上面呢不嬲都輸蝕啲嘅。但係今次嘅位其實算係稍微有啲，但係你始終見到呢有返嘅年紀啦，所以安排俾佢嘅動作場面呢亦都唔可以以前低下咁多。當然亦都有另外一個原因，佢始終係嘅醫生㗎嘛，又唔係低下啲打唔死嘅差佬係咪先。咁同埋呢套片都簡直係反高潮㗎，即係反自己嗰啲位就係以前㗎係咪先，有一個差佬去救世界，咁其實唔係嘅，原來你唔係差佬都去救世界 基本上是要学到一个现象咁样啦。咁你话芝加哥系咪好危险嘅城市呢？我小弟两年前都去过嘅，唔系个想象中咁恐怖嘅。大家你话要拍呢啲咧，拣错城市亦都系一个问题喺度。即系可能拣呢个城市有地铁啦，咁比较容易啲。因为之前即系当年嘅 Wanted 都系喺芝加哥拍嘅，咁啊。你话真系要拣罪恶城市，即系其实拣底特律呢啲城市咧，可能咧就更加适合啊。咁但系冇所谓嘅，因为其实呢套片反正都系俾啲机会啊 ，Bruce Willis 开下枪咁射下，有啲动作开心下咁咪算咯。即系有一啲位仲要好附碌咁样，即系杀死一个人，原来系一啲环境，即系突然之间啱啱好，几乎如果唔系都几乎俾辣死咁样。唉，算啦。 O K 嘅，即系又系另一套嘅 popcorn 嘅电影啊，咁啊果然将呢一个 Bruce Willis 嘅头大摆得比较大啊，舒畅啲。来自星空嘅爱呢，我哋就唔讲啦，因为其实嗰个原因呢，我哋去年亚洲电影节呢都略略讲过，大家如果想睇呢可以入去睇嘅。反而可能讲几句五十次粗文嘅啦。五十字粗文呢就真係已经重拍咗好多次啦大佬，真係。但其实呢日本韩国呢闹啲剧本荒呢好严重㗎。我哋跟住来下个星期咩借住雨点呢再爱你呢，其实就係以前借住雨点说爱你嘅呢一个翻拍。咁你等下啦，即係已经咗中间俾呢个杜汶泽呢攞去借住两点说爱你都已经玩过啦。咁隔咗几多年先得㗎，即係孙艺珍做返以前捉女结子嗰个角色。咁即系人哋已经结咗婚又离咗婚啊！现场生活中都系啊，系啊，即系有阵时嘅剧本，你等于系呢套同 True Barrymore 嗰套，或者系就算同古天乐嘅失恋解女王都已经好长时间做到某啲嘅笑位系呢一个导演嘅特色。咁山田孝之咧亦都够趣怪。咁其实长泽正美你话系咪甜咧都 OK。咁但系个问题系摆落去夏威夷咧，其实除咗个官星嗰位咧，亦都冇一定需要摆喺夏威夷。咁第二个就系长泽正美嘅鱼尾纹真系有少少严重。 摆去夏威夷即系令人感觉咧系指甲刀人魔嘅感觉咯。 咁当然啦，中间两个人中间有啲比较 sweet 嘅嘢呢都拍到出嚟嘅，山田孝之同埋呢一个长泽正美呢都做到个位置出嚟。但係如果你两套相去比较呢，长泽正美虽然个外形啊外观 kick 到呢，但係个鱼尾纹有少少 kick 唔到之后呢，咁反而就呢个角色呢真係喺来自星空的爱入面呢係嗰个人妻嘅角色啦，係呢个 moment 嚟讲呢係更加适合佢㗎。咁所以今集即係你预咗啦，咁佢即係呢一套比较扑啲收场都係有返咁上下啦。好啦，咁今集嘅时间都差唔多，大家有兴趣可以上 Facebook 搵我哋后巷电影院，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好，我係敏感度嘅敏感。Vega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我撑比利时，各位有11倍的，不妨买翻少少。